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61回，入宫之时，天降大雪，白色的雪落在御道上，不多时便积了厚厚的一层。谢之方鬼使神差地想起前世里和姐姐殒命宫中的那一日，脚步微顿。 周将军，您往这边走，陛下在清宁宫等您。 面生的太监低眉顺眼地在左侧引路。清宁宫乃是纪文成登基之前所去之所，尚未潜伏于宁王身边时，谢之方是这里的常客。一刻钟后，他走进安静到有些空旷的大殿，解下厚厚的披风，在殿中央端端正正地跪下。太监斗胆望向坐在御阶上的帝王，见纪文成着了一身半新不旧的长服，金钱绣的还是四爪金蟒。他面沉似水，向自己轻轻挥了挥手。小太监弯着腰退下，轻手轻脚地将大门关严，留给君臣二人独处的空间。谢之方在冰冷彻骨的青砖上磕了一个头。 不知陛下传召草民前来，所谓何事？ 他轻启薄唇，干净清亮的嗓音陌生而又熟悉，令纪文成想起数年前那个鲜衣怒马、精彩绝艳的少年郎。为了遮掩身份，谢之方常年服用使声音变得粗哑低沉的药物，这会儿服下了解药，恢复本来声色，显然是去意已决。纪文成有些怔忡，他站直了身子，身后的垂花窗映进亮堂的雪光，脸色微微发白，也不知道是被白雪映的，还是心情不佳。盯着伏在地上的人看了许久，他色然开口，问的竟是： 周先生，你在生朕的气吗？ 批过了那张奏折，他被心火激得一夜未眠，直到天亮时分方才回过味儿来。他本以为谢之方是被战功和群臣的拥护冲昏了头脑，生出不臣之心，所图甚广，以辞官之事拿捏他，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。毕竟他流了多少血，受了多少罪，方才爬到如今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，这一点纪文成最清楚不过，他又怎么可能轻易放手甘于平庸呢？然而面前这人竟然干脆利落地坐马车离开，为了避免朝臣与百姓挽留，刻意隐藏行迹，低调的实在不像他的作风。听说就连衣物香笼都早早的收拾停当，将军府只留下几个老仆看门，一副再也不会回来的架势。他为什么要走？不打算辅佐自己了吗？谢之方缓缓抬起头，锐利的眼神透过鬼面的缝隙看向至高无上的帝王。他朗声问道， 陛下是在问周玉，还是在问谢之方？ 纪文成微皱了眉头，有些不解，往台阶下走了两步。 你这是何意？周先生和谢之方不都是你吗？ 那么草民换个说法。 谢之方态度平静，说出的话语却颇为大逆不道。 这会儿和我对话的人是知义兄还是当今圣上？ 知义乃是先皇后亲自为纪文成拟的字，取的是尚书中知义行难之意，告诫他莫要眼高手低，夸夸其谈，须得虚怀若谷，爱恤民命。听到这个久违的称谓，纪文成愣了愣，眸中浮现出动容之色。多日来横亘于二人之间的坚冰似乎有了松动的迹象。 明堂，我以纪之义的身份问你。 他又往下走了几步， 站在谢之方面前，弯腰扶起他，重复了一遍刚才的问题。 你之所以辞官，是在怪我吗？ 谢之方摘去鬼面，露出他的本来面目。因为常年不见天日，他这张脸养得极为白皙，一双桃花眼风流含情，薄唇似笑非笑，乍一看和每日里混迹花丛的纨绔子弟并没有什么不同。然而纪文成却知道，死在他手里的叛军贼子没有一万也有数千了。 知义兄是在说哪件事呢？ 谢之方平视着这个他辅佐了多年的君王，堪称胆大包天地将心中不平尽数倾吐出来。 如果是说封赏，我可以回答你，没有，便是分文不赏，为陛下计，为百姓计，安定辽东，也是我义不容辞之事。如果是说拿姐姐做法子，挑唆我与五王爷争斗，不瞒之一说，我确实恼怒异常。 思及那一日里的心惊肉跳，谢之方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，说话也十分不客气。 你应该知道，姐姐对于我是比性命还重要的存在，你无论如何都不该把主意打到她身上。 自从登基之后，便再也没有人敢对纪文成说这样的重话了。他脸色红红白白，半晌方道： 那件事确实是我做的不妥，我知道皇家亏欠惠和妹妹良多，也知道你有多在意她，因此一早便使人暗中保护。那日就算你的人不出手，桑衣也伤不了她半根汗毛。 可姐姐确实中了迷药，若那药对身体有所损伤，我便是杀再多的人，也难以挽回她受到的伤害。 谢之方低低叹了口气，看向纪文成的目光有些难过。 知义兄，咱们曾经也是无话不谈的知己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可以毫不犹豫为你赴汤蹈火，出生入死。你想我收拾五王爷，明说就是，我总有法子为你转换。什么时候生分成了这样？ 纪文成满面羞惭，竟无言以对。 你说的对，是我错了。 谢之方这一席话犹如当头棒喝，狠狠地敲醒了他。皇权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力，代表着任何人都难以拒绝的诱惑。不知何时起，怀抱着为天地立心、为生民立命、为往圣继绝学、为万世开太平抱负的他，也被权力迷惑了心智，沉湎于君王制衡之道，对护他敬他之人生出诸多猜疑。九五至尊的帝王弯折腰杆，对着谢之方行了个大礼，声音中带着十成十的愧疚与谦恭。 明道，我不该与你离心离德，更不该将主意打到惠和妹妹的身上，对不住。 这些日子他钻进了牛角尖，越看谢之方越觉得可疑，生怕对方造反逼宫，夺走他好不容易到手的一切。这会儿跳出狭隘的格局，方才豁然开朗。若是谢之方有反心，又何必等到今日？早在宫变那天，他便可坐等三弟杀掉自己，和六弟斗个你死我活，然后再于最后登场，坐收渔翁之利。谢之方俯视着向他低头道歉的君王，暗吐出一口浊气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